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卷十四，鬼海迷城，第689集，雨落开封。开封府出巡的队伍回到开封府的时候，下起了倾盆大雨。小四子撩开车帘，仰着脸看看大颗大颗的雨滴从灰蒙蒙的天空中砸下来，忍不住伸出小手去接水珠。公孙将他的手拽进来，拿着帕子给他擦。 好像好久没下过雨了呀。 这时外头有人轻轻敲了敲车窗，公孙打开帘子，就见骑着马的展昭凑到了车窗边。小四子仰着脸，展昭一手撑着一把伞，弯腰笑眯眯递了一样东西进来，像是给小四子的。小四子伸手接了，就见是一把小小的绢伞，红色底烫金边，一朵一朵白色胖荷花的花样。小四子拿着那把小小的伞转了转，提着衣摆就要跑出去到雨里转两圈。公孙也不拦着他，反正都到了开封大街了。小四子蹦下马车，此时马车到了白府附近了。白玉堂和天尊都下了马，白玉堂一手撑着一把白色的伞，一手牵着白云帆，跟展昭微微一偏头，示意自己先回府了，一会儿去开封府找他。展昭边感慨一下他家耗子好玉树临风，边点头表示一会儿见。小四子撑着小伞在雨地里转圈，就听有人说话： 小四子，这伞不错呀。 小四子转头，只见天尊正从马车里下来，伸手去戳那把伞的伞面。小四子仰着脸看他，天尊弯腰揉了揉他脑袋。白玉堂走过来，边打着伞给天尊遮雨，边拽着他带回白府去了。马车少了一半，白福带着白府的家将卸着行李，马车继续走。小四子打着小伞跟在马车后边，身边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走过来的赵普，提醒他小心水坑。再有几步路就到庞府了，太师也下了马车，庞玉打着伞去折他爹，然后跟包岩和包大人告别，两人从小四子身边走过，小四子跟两人挥手。太师捏了捏他腮帮子，让他记得到宫里看香香，就和庞玉一起进府门了。呼延大夫人早就带着太师的众位夫人在门口迎接了，环肥燕瘦一众夫人跟马车里的包夫人相互问候，场面有些有趣，却也不失温馨。又走了一段路，到了九王府门前，赵普将小四子抱起来放到马车上，用袖子擦了擦他湿掉的鹿皮小靴子的鞋面，脸凑过去，小四子在赵普刀削一样的面颊上亲了一口。赵普揉他脸的同时，对马车里的公孙挤挤眼睛，说晚上来接公孙和小四子去陪皇太妃吃饭，然后就甩着袖子跑府里去了，连伞都没打。一群影卫拿着大包小包的行李，跟小四子挥着手，跟着赵普回府。小四子打着伞，靠着身背后打哈欠的小五，坐在马车的车尾，晃着两只脚左右看。马车里就剩下了和公孙一起整理卷宗的包岩，后面的马车里是包夫人和包大人。两辆马车中间，展昭打着伞，骑着早多多，不紧不慢地跟着。小四子眨了眨眼，歪着头。 好像少了一个人，茵茵去哪儿了呢？ 于是小四子站了起来，踮着脚看后边。包大人的马车后是500个衙役的队伍，浩浩荡荡的队伍的末尾和纷乱的雨幕几乎交织在一起，成了一道灰蒙蒙的墙。小四子睁大了眼睛望着， 在朦朦胧胧的雨帘之中，有个黑色的身影，只有一个轮廓，一身黑，一把同样黑色的伞，慢慢地走着。小四子从马车上蹦了下来，打着小伞顺着队伍往后跑了过去。公孙好奇地探头出来望了望，展昭也坐在马上回头看，微微的笑，继续往前走。小四子顺着衙役的队伍往后跑，穿着蓑衣的衙役们一个一个地回头看着他，直到他跑到队伍的最后边，跑到了殷侯的身边。殷侯低头，就见小四子打着小伞，笑眯眯仰着脸跟他并排走，顺便伸出小手给他。殷侯微微地笑了笑，伸手抓住他的手。展昭看着后方雨幕里黑衣黑伞旁边一把小红伞，一个小小的身影并排慢慢走着。 哪来的小伞？ 我小时候用过，伞王做的。这伞别看是一把绢伞，可牢固了，关键是我连刀子也都挡得住。您出门的时候外公找出来的，说送给小四子。 公孙点了点头，靠着车窗看着后边一大一小两个身影。殷侯低头看着红色的伞顶，轻轻转着的伞面带出弹跃的雨珠，伞下就看到两只小靴子边走边踹起一串串水珠。手中小手似乎和20年前紧紧抓着自己的那只感觉一样，温热，别看小，却是很有些力气，活力无限的感觉。殷侯边走边低头，就看到小四子挪开一点点伞，仰着脸对他笑。殷侯对他笑的同时，莫名地回忆起了一些画面。100多年前，他和天尊也曾经这样一人一边拉着银妖王的手。 会不会在那人眼里我们也是这样笑的呢？小四子这会儿看到的画面是不是也跟当年我俩看到的一样？ 殷侯笑了，摇摇头。记忆中伞下的妖王笑得好看，颇为认真地跟他俩说话。 人有一生的时间走许多路，看许多东西，但是回忆的时候却常常只记得某几个画面而已，所以只要记住你想回忆起来的那些画面就可以了。 殷侯回忆着一些曾经的片段，走着神，耳边是哗啦哗啦的雨声，直到手上感觉到小四子轻轻的一转，他停下脚步，抬起头，开封府巍峨的正门就在眼前了。大宋第一府衙的正门是如此的威严，两尊石兽之后是一人多高的台阶。仰脸望去，台阶上方一面古朴的鸣冤鼓，上方高悬黑色的巨大匾额，开封府三个字带着一种特有的肃穆之感。展昭正轻巧地跑上台阶，走到匾额下面站定，转回身，殷侯好好的从这个角度端详了一下自己的外孙。20出头正当好的年纪，清瘦高挑，却异常的挺拔，五官柔和俊挺。展昭眉眼间完美的继承了他外婆独有的一份温和，让他即使站在高处俯视脚下，也不会给人有任何不适或压迫之感。一身张扬的红色官服，黑色官帽，硬是让展昭穿出了谦和却不失潇洒的端庄。嘴角似有似无的浅笑，黑色的长发，独特的清俊的气质，介于儒雅与英武、沉稳与跳脱之间的展昭才有的气质。双眼灵却也静，眼中常有水光，慈悲似他外婆，无畏似他娘，还有他爹的正气，以及洞彻一切的清透。清透的殷侯仿佛可以看到他眼中自己的倒影，干净修长的手指，一手拿着伞柄，一手拿着巨阙，黑的有些肃杀的巨阙被压住了所有的杀气，古朴的纹路里流淌的是千年神兵的沧桑与静默。殷侯莫名欣慰，这个画面无疑会被他铭记，是他这漫长人生之中最美好的一部分。长长的车马队伍停下，四周围略微有些骚动。殷侯回头 硕大的马车两边车帘被王朝和马汉挑起，包大人轻描紫色蟒袍的衣摆走下了马车，举手投足之间是只有包拯才有的威严。包大人下车后，抬眼看到了站在台阶前发呆的殷侯，伸手恭敬地做了个请的手势。殷侯微微愣了愣，随即点了点头，走上了台阶。包大人始终慢了殷侯一步，让殷侯先行。四周围百姓都纷纷好奇，包大人迎进开封府的是什么人。等殷侯走到展昭身边，展昭已经收了伞，伸手过来接了殷侯的伞，随后一挽他胳膊，拉着他进衙门了。四周围众人纷纷好奇，就有路人问正跟街坊邻居打招呼，顺便问帮公孙拿东西的小四子。 小四子，那个人是谁啊？ 小四子眨了眨眼，见众人指的是殷侯的背影，就笑眯眯回答， 哇，是猫猫的外公啊。 小四子说话声音不轻，殷侯听到了，下意识回头，展昭翘着嘴角将他拽进府衙门内。公孙也怕给殷侯惹麻烦，伸手捏了捏小四子的鼻子，示意他不要到处说。然而此时围观众人却是忍不住发出了感慨声， 哇，难怪展大人这么帅。 就是啊，不是天尊的帅啊。 不知展大人的外婆是不是很漂亮啊？ 可漂亮了。 众人闻言接着感慨， 果然啊， 这就是典型的底子好啊。 开封府众人都有些想笑，没想到路人关注的重点并不是殷侯魔王的身份，而是出众的样貌，果然长得帅占便宜。公孙无奈地看小四子，捏了捏他腮帮子。 你又没见过展昭的外婆，就知道人家好看呢？ 尊尊不是说跟猫猫长得超级像的吗？那不是就表示超级漂亮吗？ 说完，小四子捧着小药箱和小五一起进开封府了。公孙哭笑不得，摇着头跟进去了。很快街上就传开了，包大人回府了，传说中展昭的外公殷侯也来了，长得好帅，之前见他在开封府走动还想着是谁呢，原来那么大来头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